点声。 嘘，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听天地。 苗秀华是一位精力旺盛、嫉恶如仇的北京大妈。在工厂上班的时候，因为性格原因，他留下了一个特别能战斗的名声。他和领导斗，和同事斗，和他看不惯的一切行为斗，一直斗到了退休。赋闲在家的苗秀华乔迁新居，搬进了一个新小区，却又展开了新的斗争。苗秀华的前路将会如何？欢迎收听小说特别能战斗，演播小燕。 我和苗秀华分析出，楼下将要变成停车场。假如真是这个前景，自然不符合我，也不符合大多数人对于居住环境的构想。这些年，北京这个城市本来就像一个永远也不会完工的大工地，大家在外面乱糟糟的奔了一天的命，谁不希望回来能够看见一点鲜活安宁的景致啊？谁又不希望在绿荫下散散步，放出孩子或者狗在草坪上撒撒欢呢？如果这点权利都被剥夺了，那么人又成了什么呢？注定要永远踩水泥闻尾气的机器啊。再说花园绿地可是卖房子的时候就答应好了的呀，现在说改主意就改主意，那这不是欺诈吗？房价翻着番的往上涨，他们还嫌不够啊，还要在入住之后继续剪我们的羊毛，简直是欺人太甚。这么一想，我的心情便也愤慨起来。哼，这帮孙子比管厂那帮孙子还孙子。然后我又对苗秀华表示叹服，哎，苗姐，还是得跟您学呀，您眼儿真刁，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，他们就在我窗户底下往外掏坏，嘿，我愣是没看出来。其实也不是我看出来的，而是我们家老头发现的。我们老头有文化，脑子也好用，对这些事情观察的要比我细致。苗秀华一摆手，以示并不贪功，然后话锋一转，但是我们家老头是个糯米团子，心里不痛快只知道回家嘟囔。哎，我可不是啊，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是该怎么办。苗姐，那您说怎么办呢？此时此刻我已经不知不觉地信任了苗姐，依靠了苗姐。过日子最好不要碰到这种事儿，是吧？但是碰到了事儿呢，也别怕事儿啊。既然事已至此，我们当然要会会他们了，会会那些把园林改造成了停车场的人呢。苗秀华搓了搓下巴，又把脸紧了一紧，身材似乎也拔高了一截儿，像是一个练家子决定出手展露功夫一样，然后又瞥了瞥物业公司的工程师傅。那这收房手续啊？我立刻表态，肯定不能签字啊，是吧？我们要收的不只是一间房子，而且还包括窗户外面的景色呢，不签字。哎，这就对了。苗秀华继续说，哼，他 他们催着咱们办收房手续，不就是想把生米煮成熟饭吗？将来好用咱们的签字堵住咱们自己的嘴。哎呦，我早看得真真的了，坚决不能上这个套。话说到这儿，原本欢天喜地的收房仪式就不得不临时告吹了。工程师傅抱怨说，如果我不签字，他就算没完成任务，回去就得挨批。但现在已经成了欺诈与反欺诈之间的斗争，我又哪有心思体谅他呀？本着不斩来使的气度，我礼貌而又坚决地请那个师傅离开，然后便在这空空荡荡的房子里和苗秀华商议该怎么维护权利。按照苗秀华的说法，会会他们那是免不了的，但到底是哪个机构做了改建的决定呢？小区物业、开发商，还是管理我们这一片的街道办事处，或者区建委？我发现对于这个具体问题，苗秀华却有点拎不清了。他只是言之凿凿地怒斥着他们，哼，他们居心险恶，他们笑里藏刀，他们的阴谋罄竹难书。但是他们究竟是谁呢？在苗秀华那儿恐怕仍旧是笼统的、大而化之的，还得由我来理清头绪。苗姐，政府方面我认为不太可能，如果是政府想干这种事情，必须得公示告知当地居民呢，而且也犯不着偷偷摸摸的做文章。现在看来，不是物业那就是开发商，这两者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？说的简单点，就是开发商负责盖和卖，物业管理负责管和维护。嗨，不管是谁，咱们都得弄清楚是谁的责任，然后咱们再对症下药。对于我的分析，苗秀华表示赞同。对对对，那咱们就去找开发商，找物业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却想起了曾经见过的那位房地产公司老总的嘴脸，忽然在心里有了一丝犹豫。说实话，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外乡人，一个念过几年书的人，一个并不大的买卖人所特有的软弱性。别管楼盘大小，能在北京这个地方拿地盖房子的人，那都得是什么背景、什么来头啊？而我们这些人才几斤几两啊，手眼通天的资本家和那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，那可不是一类人啊。同样，我和他苗秀华也不是一类人，我还有几十年的混头，并且懂得在这个资本为王的世道，万万不可贸然得罪一个手握资本的能人。天知道我会在什么时候就成了人家的乙方了，就有了要在人家碗里讨饭吃的必要了呀。更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在我眼中，苗秀华与人打交道的思路和方式无疑过于简单了。他的逻辑是，只要手握真理就能战斗到底，不仅要置人以服，而且要置人以死。然而正如我早已深知的另一套逻辑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大多数的胜利可都不是争取来的，而是商量和妥协的结果。我认为甚至那些天经地义应该属于我们的利益，那也得通过牺牲尊严的哀求贿赂才能得到。我从当初的调工作、办户口，到后来的接项目、做买卖，哪次不是如此啊？再说回小区的事情上，虽说房产证上写的是我们的名字，但终归要在人家盖出来管理下的房子里过日子呀。将来那总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呐。既然如此，便更切忌刚开始就与人家撕破脸，变成敌我矛盾。有话好好说， 能商量的时候还是得商量。总而言之，我的社会经验使我不能够像苗秀华那样勇于战斗，乐于战斗。于是我迟疑的又看了一眼苗秀华，有点结巴的说：苗姐，不过这一次您还是不必先出马了。苗秀华果然问：为什么？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《特别能战斗》。 自然不能告诉他我的真实想法，我斟酌了一下，错了错词说：毕竟是初次打交道，我们需要做的并不是大鸣大放大批判，而是问清情况，反映诉求，对不对啊？这种时候人越多反倒越乱，不如我先去探探口风，您看呢？苗秀华有点委屈，随后又有所醒悟似的说：哎，你是不是怕我这么一个土了土气的小老太太过去会被他们看不起，降低咱们的谈判分量啊？苗秀华居然这么想，更让我有了一丝惭愧，不知该怎么拿话遮掩过去。没想到苗秀华反而释然了。哎，别说啊，你考虑的还真有道理，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确是不能一开始就让人看低了，这就相当于燕子使楚，先亮相的是个小矬子，谈都不好往下谈了，而我又没有人家燕子那么大的学问和本事，对吧？我赶紧说：哎，苗姐，我哪是这个意思，这么多年我一直很尊重您的。同时心里诧异于苗姐突兀的引用了这么一个显得挺有学问的典故。苗秀华先解释了燕子使楚。哎呀，那个故事是我老伴儿给我讲的，他们家过去是反动学术权威，从小爱翻书。紧接着苗秀华又手一挥说：哎，再说回小区的事儿啊，咱们确实得实事求是，人尽其用。我这个人上不了台面，跟着你过去还真是帮不上忙，没准还进添乱呢。还是啊，你一个人去比较合适，你也是个总，他也是个总，你们俩总字辈的交流起来比较对等。而且我这个人脾气不好，容易炸，你这小伙子我看性子就不错，适合谈判。我也不是骂街有瘾的人，能讲理解决的事儿啊，干嘛不讲理解决呢？先礼后宾，也显得咱们比较高姿态，对不对？总之，就不要考虑我了，尊不尊重的，那都无所谓。我越发不好意思了，哎呦，那就先礼后宾。我赶紧说了自己刚刚想到的两个主意。苗姐，对于这个绿地的事情，咱们呢也不能光靠推测，还得先进行一下调查，把他们改建的事实查清楚了，咱们再过去谈判，省得人家说咱们空口无凭啊。还有，如果他们真要把绿地变成停车场的话，也就不光是您和我们两家的事了，还涉及小区里所有住户的利益啊。咱们就是要斗争，也应该把大家，把其他还没有收房的业主都发动起来，群众的力量才是无穷的，对不对，苗姐？我说完，以请示的目光看着他，苗秀华则一拍巴掌，赞同道：嘿，到底是干事业的人，考虑起问题来，跟我那就不在一个档次上。就这样，我带着苗秀华的热情褒奖，成为他的第一个战友，和他一起投入了维权之旅。按照我的思路，首要的任务当然是先要收集证据了，别落个冒冒失失的师出无名啊。这一点很好解决，当天 和苗秀华分手之后，我马不停蹄地跑到了小区里被铁皮墙围住的工地旁边，向正在干活的工人们打探情况。一个安徽口音的包工头比较滑头，支支吾吾的，就是不肯说实话。但这不要紧，我知道工人们绝不可能跟这个包工头一条心。于是我买了一条烟塞给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工人，三言两语就把实情给套了出来。老工人说， 哎呀，从来也没有说让我们种树修花坛，就让用水泥铺地呀。 在我的央求下，老工人又把我带进了工头的简易房办公室。果然在桌子上发现了一张停车场建筑草图，其规格是300米乘以300米的正方形空间，位置写明就在我们小区之内，还要另开一个供汽车进出的铁门。看了这张图，我心下一寒，知道苗秀华的猜测是确定无疑的被坐实了。事不宜迟，下面要做的就是去找开发商或者物业公司申诉去。在这个环节上却出现了小小的困难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到收房时去过的那几间办公室里扫听了一圈，却得知物业公司并没有正式组建完成，只是先派来一个工程部来敦促业主收房，并且那些人对于小区里面浩大的工程一问三不知，只说不关自己的事儿。而开发商那个头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连个负责人都找不着。我又按照购房合同上的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电话打过去，电话那头告诉我，自从小区的主体建完，他们的办公人员就已经离场了，有什么问题得到总部去谈，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的这个小区在交接和管理上都存在着混乱。从这混乱之中，我不由得为安居乐业的前景捏了一把汗。但是事情只能走一步算一步，我专程回了趟自己在中关村的公司，换上了见客户的时候才会穿的那套国产名牌西服，开着破捷达去叩资本家的朱门。和许多房地产商一样，这家公司开发的楼盘分布在北京郊区，总部却设立在繁华地带的一座堂皇的写字楼里。坐电梯上了楼，自然是找不到管事的人，只在前台看见了一只浓妆艳抹的花瓶。他问我找谁，我自以为懂行的说，找客户服务部。那个花瓶便让我在门口的沙发上坐着等。足足过了20分钟，公司里出出进进了好几波人了，就是轮不到我被召唤。我就有点急了，蹦起来问那只花瓶是不是把我给忘了。那个花瓶说， 最近公司业务忙，人家又是早就约好的，当然要比你靠前呢。 花瓶还轻轻地白了我一眼，继续说， 再说你不是推销保险的吗？多等等也没有什么吧。 饶是提醒过自己不可动怒，我的无名火还是冒了出来。 嘿，谁告诉你我是搞推销的？我是你们的业主，我要反映问题。 花瓶被我吓了一跳，簇簇的掉下来一片粉。 啊，业主就业主呗，那么凶干嘛呀？ 说完总算打了电话，然后放我进去。客户服务部里面的那些人看起来倒很靠谱，先有人给我倒了杯水，又有人让我别着急，看得出来他们应付房子的质量问题很有经验。又磨了片刻，一个戴着眼镜斯斯文文 虽说看起来比我还小两三岁的年轻人接待了我。他问我有什么要反应的，我便把情况说了，他却扶了扶眼镜，哦了一声。 还有这事儿， 不大可能吧？我还以为这人想抵赖呢，便急着说， 什么不大可能啊，千真万确呀， 我到工地上问得明明白白的，连那张施工草图我都用手机拍下照片了。 那哥们儿摆了摆手，请我稍安勿躁，起身去了隔壁的一间办公室。 毛玻璃幕墙后面传出嘀嘀咕咕的声音，过一会儿那个人回来了，脸上一派坦荡， 啊，给我们写份材料留下吧，照片什么的也拷到我电脑里，我帮你向上面汇报一下行不行？ 我以为自己有必要再拿出一点业主的底气来， 瞧这话说的，难道你们是政府机关吗？难道你们这个单位是局级还是部级？消费者有了问题还要请示汇报吗？一个市场主体怎么学得那么官本位啊？ 那个人和气地笑了笑说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的措辞是有点问题，不过甭管是市场主体还是政府机关，只要是一个组织架构，科层制恐怕都是不可避免的。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，我也只能逐级上报，并不能够越权执行，这才符合正规的行政流程，您说对不对？ 此人真是一张好嘴，比我可能拽多了。我这才蹦出了一个官本位，可是人家呢却回敬了那么一大套理论。我不禁问道， 哎，哥们儿，你在大学里是学政治的吧？ 那个人却没有听出我的揶揄，回答道， 也差不多，研究生念的是行政管理。 然后又说了大学的名字，居然与我还是校友。我便想，什么科层制不科层制的，攀上交情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。于是我赶紧一派笑容也洋溢出来， 嘿，哥们儿，缘分呐！ 苗秀华为了维护自己和业主们的权利，成立了业主委员会，上法院打官司。凭借生命不息、战斗不止的精神，他终于带领业主们赢得了胜利。然而此后的苗秀华却陷入了一个战斗的怪圈，在无休无止的欲罢不能的战斗中，苗秀华演绎了一段人生悲喜剧。小说《特别能战斗》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石一峰，演播小燕，编辑张璐。 我和老校友攀上了交情，把问题反映了上去，但小区里却一切如故，继续开工建设。苗秀华会想出什么新的应对方式呢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特别能战斗》。 苗秀华个性鲜明，令人过目不忘。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，他敢爱敢恨，爱憎分明，主持公道，仗义直言，让人尊重。他又贪恋权力，热衷于斗争，缺乏现代管理能力，却不甘寂寞，让亲人都无法忍受。小说《特别能战斗》，10月31日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，当天23点半。 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姿，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，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舞，被端上北京的餐桌，